在是大妹妹为你 Weibo.org 提供的录音，唐诗三百首，更三对一百零四首。咩白古珠怀古，李白。古珠西江梅，青天无片风，顶洲无秋月，孔乙食将功。鹅夜临高阳，舌尖不可闻。明朝跨螃蟹，螃蟹落红红。完毕，所有的 Weibo 的录音都是工整所有界。